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61集，黑背山惊魂。司藤说完了镜子就走上了悬桥，他是真的如履平地，都不用双臂展开保持平衡，走台一样稳稳过去。秦放让司藤先前那句话记得脸上火辣辣的，狠狠心走到了桥头。他深吸了一口气之后，心惊肉跳的正想要迈出第一步，忽然一阵雨水兜头浇面横打过来，那些先前搭桥的枝条藤蔓已经折弹回来，恢复了原样。司藤连看都没看秦放一眼，一矮身就进了山洞。一瞬间，秦放的整颗心像是被雨浇透了一样凉，他愣愣地站了一会儿，也不去找遮风挡雨的地方，退回到山石处倚壁坐下，心里想着： 你自己是妖怪，那么能耐，普通人当然做不到跟你一样了。我恐高就是恐高，与生俱来，就像有人天生就怕水一样，这没什么好自卑自贱的。 虽然这么安慰自己，可是想到司藤之前像看废物一样看自己的眼神，心里还是有种说不出的失落。虽然一直以来自己都不怎么被他瞧得起，但相处的日子久了，总还是希望力所能及帮到他的。只是一件小事，他就甩过一句：真不知道你能派上什么用场，真是让人心寒呢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忽然反应过来，才发觉身上的手机一直在震动。看来电显示是严福瑞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雷雨天气信号不好，接通之后一直都是呲呲呲的干扰音，有时候那手机突然一下子信号格就全没了。秦放心里着急，往下走了一段试方位，徒劳的想要找到一个信号好些的地方。 喂喂，听得见吗？喂。 他突然不说话了，迅速退到了树后，目光死死地盯住对面山腰处，一股子毛骨悚然的感觉瞬间蔓延了秦放的全身。 啊，刚才那个快速往上移动的白色身影，沈银灯。 只是片刻的愣住，沈银灯已经到了崖前的山洞，陡然定住的飘忽身影如同鬼魅，在山洞前略停了停，突然抖动全身，猫狗一样甩落浑身的水，侧身就要进洞。 沈小姐！ 沈银灯身子一僵，顿了一顿，像是影视剧里的慢动作，缓缓地回过头来。雨好像突然大了起来，密密地打在山石、树梢还有头顶，在秦放耳膜处激起极其不真实的紧密回声。秦放硬着头皮迎受沈银灯锥子一样的目光。刚才那一声是自己喊的吗？好像是啊。那念头都没有经过大脑，血冲上顶，就这么大声地喊出来了。沈银灯看了秦放很久，终于开口了： 秦放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 半夜雷雨，悬崖女妖，似乎聚集了小时候听了吓得睡不着觉的恐怖故事里的一切元素，只不过对面亭亭玉立、容貌姣好的沈银灯比故事里青面獠牙血盆大口的妖怪可怕多了。秦放紧张的指尖都在颤抖，他心里想着要怎么回答沈银灯的问题呢？论谨慎多疑，沈银灯比之司藤只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。秦放的迟疑果然引起了沈银灯的怀疑，沈银灯突然变了脸色，迅速地四下去看。 你跟司藤一起来的吗？他在哪儿？ 情况出乎自己的意料，沈银灯多少有些惊慌， 下意识就想进洞，刚一矮身，秦放的话牢牢把沈银灯定在了当地。 沈小姐，你曾经说过，如果有什么事，可以求助道门。我现在心里很乱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只愿意相信你，我不想再被司藤控制了。我想告诉你他的秘密。 沈银灯怔了一下，心底瞬间涌上了狂喜。这不正是他先前所计划的那样吗？一步步接近秦放，诱他对自己意乱情迷，然后将司藤的秘密和盘托出。要知道，以妖力窥探人的记忆是一件多么耗费元气的事情啊。当年自己被麻姑洞那帮人斩去手臂，沈银灯几乎失去了全身的妖血，养了100多年才稍稍地缓过气。又为了对付重伤的沈翠桥动了一场干戈，改头换面进入麻姑洞之后，立誓固本培元，再不露妖踪。谁知道中途忽然杀出一个司藤来。 司藤小姐，为什么一定要找到另一个妖怪呢？ 一个妖孤零零地活在世上，寂寞呗。 弥天大谎，只有妖才会真正知道妖想干什么。那时候接到苍红观主发来的消息，沈银灯就已经打定了主意。 当时已久不见妖踪，早晚会被司藤找到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…… 于是出山，窥伺秦放在先，为取信司藤，又取血如土在后。沈银灯在那天取血之后，疲累之至，急需填补。夜半之时，正好那个小孩睡眼惺忪地走到了门口，打着哈欠地四处张望着。 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。 一个没忍住，沈银灯动了杀心。再后来，想要再窥伺一次秦放，谁知道司藤居然有了准备，三根藤条迎面抽来，吓得沈银灯胆战魂飞。沈银灯当时还以为这条路就此断绝，没想到突然间峰回路转。人果然是难度心魔呀，陈婉的这张面皮看来还是有几分作用的。此刻的沈银灯转身看秦放，向着他的方向走了几步。 我说过可以帮你，就一定会做的。秦放，你不要着急，你不是离开苗寨了吗？怎么突然又回来了？司藤的秘密是什么？ 秦放死死地盯住沈银灯，嘴唇嗫嚅得厉害。 我。 秦放用表面上的慌乱拖延着时间，而脑子里转得飞快。 走了，该怎么说呢？该怎么说才能既无损司藤，又完全吸引到沈银灯的注意呢？ 像是还嫌乱得不够，半天上咔嚓一声，一道闪电蜿蜒而下，把沈银灯所站的悬崖照得雪亮。秦放忽然傻了，他看到司藤出来了。 秦放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气。往常都是司藤说秦放蠢，现在秦放真想连本带利地返还给他。你是蠢吗？我冒着生命危险大喊大叫着拖住沈银灯，就是为了给你警示。如果说这山洞没有其他的出口，你好歹也躲起来呀。不对呀，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太对。电光隐去的刹那，秦放忽然反应过来，可怕的森然凉意瞬间冲上了头顶。司藤的身上好像全是血。沈银灯有些奇怪， 秦放，秦 轰隆隆的炸雷拽着电光的末梢滚过头顶。秦放觉得这一生都没有这么紧张过。沈银灯的背后不远处就是司藤，大雨或许能稍稍地冲刷血腥的味道，但是再过一两秒，也许沈银灯就会闻出不对劲来。如果说他一回头，电光火石之间，一个念头横亘过脑际，如果沈银灯真的就是赤伞，如果他对司藤的秘密那么感兴趣，那么他一定不会让自己死的。对，一定不会。秦放突然间躁狂大叫起来， 不，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很怕他，我不敢说，但是我不想，我也不想一直被他这么控制。 秦放抱住头，发狂一样的四下乱走，喉咙里发出了痛苦的声音。沈银灯先有些不知所措，后来脸色突然变了，尖叫道： 秦放，当心！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，秦放踩落悬崖，沈银灯眼神之中红光陡迸，身形暴起，瞬间也跟着直坠下去。司藤似乎什么都没看见，他原地站了一会儿，脸上掠过了一丝茫然，但只是片刻功夫，重又恢复如常，一手扶住石壁，另一手捂住了流血的腹部，慢慢地走了下去。秦放从小就怕高，对他来说，噩梦只有一种，从高处坠落。在囊迁时经历过一次，但那次来得太突然，这次不一样。他清醒到浑身发颤，横了心一咬牙，就那样栽了下去。恶心失重，像是被大轮车悬着翻转，耳膜下一刻就要迸裂，神经绷得紧紧的，身体像是受到古代的车裂之刑，四面八方都有大力在狠狠地撕扯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